不知一切法，不莫离而四。不有人问以法，出以不尽所。突然间有人嚟问你个法咧，系佢问咩法？佢一问咧，你就以呢个对嚟答复佢啦。问善就答恶，问邪就答正。呢个咪出意咪尽丧啦，邪正咪一丧啦，善恶咪一丧啦。啊，带出呢个对法，带用呢个对法，系咪？佢问有就答无，系咪？问苦就答乐，问烦就答性，烦性咪一对咯。出意尽丧，带出嗰个对法。问降就答油，降咧降答呢个油啊，冇油哪里有降呢？因降就识油，带出嗰个对法。例如送赞有尊极禅师，尊极禅师啊，破走个的凡人，有个赞。问啊，不如何是大修行人？皮发都大锁，咁样发福。如何是大作恶人？参禅就入定。哦，呢、这个赞人呢，听到。大智近地淺薄，請此極識啊！我、哦、你問我善，善不從惡；你問我惡，惡不從善。會麼？兩句不不會。你唔知道咩？善人都無惡念，惡人都無善心，善惡都易浮雲，虛無已滅去咯。马上都就唔做啦，呢、这个就对法念嘅开悟啊！善人咧就冇恶念嘅，恶人咧就冇善心嘅。善恶啊，对待善恶而化为驱魔起灭除，善恶都冇起冇灭，当下善恶两忘，佢就唔做啦。所以出意就更爽。大嘴那个对法嘛，哎，对法对法你一对，呢、这个世界上咧，肯定系有对法，有恶人就有善人，有邪就有正，有天就有地嘛，有阴就有阳，有男就有女，系咪对先？哎，呢、这个世界上样样都对嘅。解出呢个对法，来去嘅相因，究竟二法尽除，根本退除啊！来去嘅相因啊，因来就识去，无来哪里去？因去就识来，无去啊边系有来？从向方来，你边度从向方去咩？啊，你冇来啊，边有去嘅？啊，来去就相因。究竟二法尽无，因来有去，有乜无来就无咗去咧？因去就有来，有乜冇来就冇去咯？哦，究竟乜来去二法尽除，根无去除，咪俾翻自己个本性嗱，根无去除。究竟二法尽除哦，莫不是因才不知？人呢個三字，《六祖壇經》我哋執字粒嚟人，啊，整部《六祖壇經》坐得兩個字，一個就墮字就寫咗個隨字，一個就二字就搞咗個三字，所以引經係難。誒，《六祖壇經》咧，我哋親身嚟教佢幾次，都話坐兩個字。究竟啊，来去二法尽除，无来无去，我咪无有去处，咪去翻自己个本位。嗱、啊，相加无 垂垂啊，三波法门者，因界入也。六祖嗰方见性，见性在边个地方见呢？不如呢个三波，三波法门就令你见性。第一波就五音，有以盖福离，色受想行识，盖法嗰个佛性。你空音空咯，佛性啊就现出嚟。所以咧，欲想见性啊，凡系从五音下手，观自在菩萨行深波野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界空，做一切诸法咪见性。所以莫令呢个五音嚟见自己嘅佛性。第一就讲十八界啦，外嘅六尘，内嘅六根，中间六色，三六嘅十八界。十八界啊，就系众生。我哋人人都有六根啦，外所见咪六尘，中间咪三个六色。所以我哋想见自己嘅本性咧，十八界要放下嘅，外都放下六尘，内放下六根，中间放下六色，十八界一齐放下佛嘅现前，我就成见性啦。嗱，向哪个地方咧嚟求佛？就向十八界嚟求咧，入到十二入。內到六根，外到六塵，六塵就入六根，六根就入六塵，這個是明十二入。十二入是根塵而已，經跌根塵，靈光獨圓。你不妨用功，念佛也好，參禪也好，持咒也好，持到六根都沒有，六塵都沒有，六根六塵經跌了，你呢個靈光就獨耀咯，咪又係見佛性嗱。所以咧，呢個任界入三種都係見性嘅法門。六祖二次見性，教我啲徒弟二次見性，徒弟識法教人也是二次的見性。所以照咒攞人啊！有個讚人問：性問我相啊！乜世界壞事，此性不壞，或者能夠世界壞啊？不過性唔會壞嘅，性係諸佛性嘛，人人都佛性唔會壞嘅。此界壞事，此性不壞，咩叫做此性？你嗰個照咒攞人邊個答？四大五蕴啦，呢個凡係壞哦，以何處痴性啊？四大五蕴喎，你話一個你一個咧，呢個佛性唔壞，咩叫做佛性啊？四大五蕴啊，照到攞人啊講明啊，四大五蕴啊佛性啊，你唔好離開四大，離開五蕴啊，去邊個地方揾佛性？我哋人人都有四大，我哋人人都有五蕴，不過我哋唔用功啦，四大就大，五蕴就蕴，一用功的時候咯，四大性空，五蕴個性空，咪就係我哋嗰個佛性。嗱，所以六祖話咧，見性啊，唔可以離開呢個三波法門。嗱，任界入啊，五蚊十八界十二入，就係令我哋見性嘅。我哋人人都有咧，哪個冇五蚊啊？五入啊，十八界十二入，不過我哋唔用功嘅，不過佛性就唔現出嚟。一用功哦，五入空。十八界一齊放下，警惕根塵，靈光獨耀， 佛性你面前见性就成佛，好简单。所以三个法门者，阴界入也，阴是五阴，六种解释。咩叫阴啊？啊，有五个阴嘅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、识也。识以积聚为义，受以领纳为名，想以取证为智，行以顺流为义，识以分别为义。我哋人人都有识嘛，但系灵妙经讲五音啊，完全系妄想。色音系见故妄想所成，受音咧虚名妄想所成，声音融通妄想所成，行音咧诱引个妄想所成，啊，色音咧盲目嗰个妄想而成。五音就是個 五十種音，我就五十種妄想，所以我們人人都有這個五音，我們用功咯，念得個色又空，那時候的身體又忘了，我們用功咯，用得受音又空，我顯冷那個冷受，我顯熱那個熱受呢，用到呢个想品就空，冇咗妄想；用到呢个行品就空，不作三死业嘅；用到呢个色品就空，我转色都成智啊！所以五品咧，空时就观自在咯。所以听大嘅地方嚟变声啊，就系讲五品，十一都十二啊。外一個六塵色性聽味觸法，內一個六門眼耳鼻舌身意，呢個就係六根六塵十二入。我哋身見佛性啊，不要離開呢個六根六塵咧。那妙法蓮化境化事品咧，就已經係見性，見多至翻個實相。害咗呢個佛智佛見，哦，嗰陣時六根都清淨，雖然未得法性，不過眼近父母所散嘅肉眼咧，已經有法性眼近嗰個用啊，所以，我哋六根清淨，呢、這個唔係佛性係咩性啊？啊，六塵不染。六塵不惡，還同正覺。我哋成佛的時候，呢個世界完全係佛嘅世界啊！即係散性都變是散色，變是清淨性；界性都變是講長説。數到播講咧，行衰嘅聲音就講長説，散色嘅就係清淨法身。所以一切色性向你觸發常三愛嘛，所以我哋欠就欠咗呢個受行，欠就欠咗呢個用功，用功弄到六根清淨，六塵不染，境脱根塵，靈光獨照，嗰陣時咪見自己嘅佛性。六祖講明向呢個十二入嚟求咧。戒就是十八戒，戒就戒限噶嘛，有一個戒限嘅。我哋人咧係十八戒和合而成啊，六根共六塵和合，六根六塵和合生呢個六色，咁啊呢個就眾生咯。離咗六根六塵六色，根本就冇眾生，所以戒是十八戒，六塵、六門、六色，六祖就唔講六根，六祖講六門。六根咧，佢就講六門。六根、六門、六色就十八戒，我哋人人都具足，哪個冇六根咧？眼耳鼻舌身意， 眼有冇綠色嘅？啊，眼有色，耳有色，分別嗰個性，分別嗰個色，啊，萬有呢個六塵，誒，我哋邊個冇六塵咧？六塵係我哋享受嘅，誒，我哋有呢個色、性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嗰六塵係俾我哋享受嘅。诶，色性香味触，我哋人人都知道咩叫法尘，我哋享受咩法尘，我哋日日诵经系咩尘啊？呢个咪法尘咯，而是我们一时不在舍利弗，诵一部经有部经嗰个意义，诵一部经有部经个功德，呢个咪法尘咯。我哋唔系诵经唔系法尘啊？哦。色化的味塵，春衣上的觸塵，是不是？聞香的香塵，見色的色塵，耳聞性的性塵，我們眾經的完全是法塵。眾經向誰施法啊？向佛施法嘛，講明而是我聞一時佛在，其是給吾讀言講這部經啊。所以我哋人人都有呢個六塵、六望、六色，哦，三六一十八界一齊放下，我哋個佛性就現出嚟啦。就係我哋放唔下，六根就放唔下，六塵就放唔下，六色就放唔下，所以咧就做眾生。一個六根、六塵、六色嘅放下咯，眾生就唔做咯，咪做佛。但求作佛，嗰陣時咪作佛咯。人次六祖咧，後嚟現成嘅，都是五蚊、十二入、十八界。知性能行萬法，盡明含藏色。知性咧就佛性咧，自己個本性咧，自己本性能行，點解會行？知性嘅空啊嘛。空就能行，虚空含万物，我哋嘅自性嘅是空噶嘛，就能行。含咩嘢？含万法。咩叫万法啊？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咪万法咯。一切法都唔会出呢个五蕴，十八界以外有噶嘛。即自性能行萬法，行呢個五蚊十二入十八界。咁咪五蚊十二十八界係有嘅咩？有啊，入得自性佢就空咯。未入自性啲時候佢就有，入得自性佢就空噶啦。我就是五眼五眼又五眼又空，十二眼又空，十八界又空喎，自性又空，自性又空，行五眼十二入十八界嗰個空，能行又空，所行又空，萬法又空，即自性空，能行萬法嗰個空，萬法就空五眼啊。明白嗎？五蔭在自性之下，五蔭是空的，色也是空，受想行識也是空的。好像我們這個大悲咒在我們的心之下是空的，一個字不可得。自性能行萬法，明含藏識，含藏識計廉潔健康嘅，自性難含萬法咧，所以就名之為含藏色，又叫藏色啊，含藏色。一起思量，即是轉色啦。含藏色，自性空，一切法就空，無相。這個無相的自性啊，萬法啊，你不思量呢，它就空，你一思量呢，它就轉過來了，日起思量就即是轉色，轉過來空就必然沒有， 知性空一啲轉就轉嚟有，知性發發空一轉就轉嚟有，知性啊無聲，一剎那無聲，一思量就轉嚟有聲，啊無聲就轉嚟有聲，知性啊無分別，一思量佢哋就係呢個無分別，指一指轉嚟有分別色，啊佢就轉啦。即係日起事咧，即是轉色啊！假如我哋見性嘅話咧，萬花都空。我哋一起事量哦，空就化為有，無分別就變係有分別，無相就轉嚟有相。日起事咧，即是轉色。三六色，出六門，見六塵啊！一轉啊，就呢個無分別智性，一轉過嚟就變咗有分別嗰個色咯。有分別嘅色有幾多個？眼色、耳色、鼻色、舌色、身色、意色。一轉嚟六個分別色，嗰六個分別色咧，佢就出六門啦。眼色。出呢個眼近之望，耳色就出呢個耳近之望，出六望就見六塵喎。眼色出呢個眼近之望咧，佢一見就見到呢個色塵，佢就分辨呢個色塵噶。我哋小孩子一出曬一樣，撐我隻眼啊，哦，就見到父母，見到呢個曬太，個眼仔碌碌嚟望。佢就呢個眼色就出眼近咧，就見呢個色塵。耳色嘅，佢就出呢個耳近咯，出呢個耳近之望，佢就聞到種種嘅陰性。啲小孩子一出曬咧，個耳朵就識嚟聽嘅。聽到阿媽咪一叫佢，佢就知道啦。佢就聞到呢個陰性嘅鼻色，就出呢個鼻近之望，聞呢個香；舌色出舌近之望，分別嗰個味好食。呢個身色出呢個身近之望，分別呢個粗冷暖三白。呢個耳色出呢個耳近之望咧，佢就分別。一切法，一切法都能分別噶。所以咧，三六色就出六門，就見六塵。二是十八界，六根六塵六色，皆從自性起用而有嘅，係從嗰個佛性嗰時起呢個用。佛性唔起用喎，佢就冇。但係從呢個智性一試量就轉嚟十八個用，一試量佢就轉智性就轉啦，一轉咧就變十八個用咯。再外就為六塵，再內就為六根，再中間就為六色。嗱，而是十八界咧，皆從智性起用，智性入場起十八場。自己嗰個性咧，自性無所謂邪嘅。不過你賣咗自性嘅，你就邪啦。你個自性咪賣咯，我嚟賣性就邪咯。賣咗自性就邪啦，我有陣時就起十八邪，十八個都係邪啦。咁樣咧，六根係染六塵。呢、这個六根就唔清淨啊，邪咗咯。六根咧，當然六塵咧，六塵就染污六根，呢、这個六塵又唔清淨啊。綠色就陷害呢個六塵，更唔清淨。開咗自自性入埋，就起十八邪。六根不正，六塵不正，六色也是不正。呢、这個就眾生，眾生咧個個都埋咗自性，所以六根六塵六色都係邪， 邪即係厭人啊，厭惡哦，厭惡自性啊，起十八邪，自性一精，起十八精，自性不埋，精見性，只要我哋精就能見性，邪就未開本性，萬不能邪，邪就開埋性。开性，正咧就见性，自性入正咯，见性，我有阵时十八都正咯，见自性咧就六根清净，六尘就不染，六色转色成智啊，我有阵时大六色嘅，正，我有阵时大六色变咗妙观察智啊，前五色嘅正。變成成所作智了，十八個正咯，只有智性正，十八個都是正，起十八正啊，行惡用，即眾生用，善用，即佛用，智性邪呢，我就是就行呢個惡用啊，是非人我取捨障礙啊，受福係咪造罪啊？行善得惡，六道輪迴，生死往來，就係咁樣咯。呢個咪眾生用咯。眾生點樣會有生死啊？作呢個善惡業啊，善惡業點樣作啊？帶由取捨障礙啊！何以去取捨障礙啊？六根取六塵啊，六色去分別咯。哦，咁樣咪作起白作業，受生死輪迴嗰個用咯，受生死輪迴嗰個作用，呢個咪行惡用，咪即眾生用咯。善用就即佛用。我十八啊，唔係完全係惡用嘅，善用啊，十八都係正啦，嗰陣時就善用，善用咧就即佛用咯，即佛用，六根係清淨，六塵不染，六色就轉色成智，嗰陣時十方自急。自覺土無察不現身啊，分身塵察涉法道生啊，水月道長空化不是，見法藏以摧摧，破而妄以重重。嗰陣時咧就變得佛用啦，尤其是大六色轉色成智，妙觀察智。見多一切佛法，見多眾生嗰個根基，對見就識法，聞法就悟道咩？呢個妙觀察智，萬有呢個成所作智，成所作智前五識嘅，神識就現身啊，舌識就識法啊，鼻識就聞香啊，哦，嗰陣時啊，耳識嘅就聞聲咯。都是做佛事，嗰陣時啊，樣樣都是佛事啦。善用咪即即佛用，釋迦牟尼佛千百億化身係邊個識啊？咪呢個神識，十六識智眾屬於神識嘛，神識嘛。釋迦牟尼佛先百四十九年有咩識啊？咪舌識，係嘛？得唔得啊？即刻無離佛啦！對見識法係咩識啊？咪妙觀察智。哦，到時呢個前六識轉嚟妙觀察智，轉嚟嗰個成所作智。哦，現身識法度眾生，呢個咪善用咪即佛用咯。十八咧，一個善用就佛用，惡用咧起白作業，生死輪迴。無有了期，這個就是眾生用。 善用嘅現身切法度眾生，紅燈彼岸觀正菩提。哦，呢個就佛用善用嘅切法用，用由何等？這個用呢由咩啊？何等啊？由邊時起啊？由自性有啊，用啊由自性嗰時起嘅，由自性有，自性有用咯，有幾多啊？哦，自性一起用就名為對法，由自性有呢個對法，自性不起則已，一起咧就起呢個對法，我哋揩嚟嗰個魔牛，小孩子本身買個鵝牛，鵝牛要拎個殼喎，你碰一碰佢拎個殼一殘縮咗落去，佢縮俾一殘縮，一陣間咧，佢拎個殼咧一出咧就一柴出，鵝牛學翻嚟，你隨便都碰佢一個殼咧，佢梗係拎個殼一殘縮落去，頭就一個。角就兩個，佢呢個角咧有伸縮性，唔出就側，一出咧就兩個角，所以一個頭就兩個角，一個自性咪出一個對花，一啲唔錯嘛，又自性咪有對花，開始個牛咧，佢又點解唔一個角，佢又兩個角噶嘛，羊又兩個角嘛。我哋人都有一隻眼嘅，一隻眼咪夠，佢有個對法嘛，係嘛？所以由自性一散，嗰、那個大用現前，佢一定有個對法。自性起用，佢有對法嘅。自性起用咯，咩自性嘅用啊？山河大地都自性嘅用，現在只能講山河大地自性起用啊。我哋唔知道啊！山河大地與我無關，山河大地係你啲作用嚟嘅，我哋人人都有份嘅。山河大地咧係我哋自性嗰個用嚟嘅，從自性起用有山河大地嘅，唔係邊個做嘅？由自性就有對法，外境講外境啊，無情嘅物。山河大地自性起用咧，有五度自性嘅起用咧，佢必定咧一對咁樣生出嚟嘅，好似鵝牛嘅兩個角一齊起嘅。自性起用有對法，外境無情有五對，天與地對，自性起用有呢個大地，有呢個天，天浮地載啊！冇咗個地啊，邊個栽我哋啊？冇咗個天啊，邊個浮我哋啊？天浮地栽啊！這個自性起用啊，單單起呢個天，冇地栽又點樣啊？咪跌咗落去。單單起呢個地栽咗，冇呢個天嚟蓋我哋先得。即係天浮地栽，天動地就靜嘅。天是凍的，地是靜的，是不是？地就散，散張慢慢，天呢？天是養萬物的，天是什麼？天是空氣來的，所以萬物呢，固然從地而散，還要吸這個空氣啊，沒這個空氣啊，任何的物都不散的，我們做人呢，在這個天地之間固然天發地彩，地就三萬物嚟養我哋。呢、這個天啊，空氣亦養我哋噶。我哋只知道食麵包啦，食牛油啦，食米啦，食菜係呢個地生嘅。你哋忘記咗，我哋日日呼吸吸嗰啲氣啊，我哋營養啊。問大個食米啊，食麵咧，呢個大一嘅營養啊，若果你唔吸氣咧，睇你生唔生？呢個氣就天啊， 天就空氣嘅，你個另外有件物噶，地咧就係地係一件物，天係一個空氣嚟噶嘛，空氣就周流噶嘛，天咧有嗰個新鮮嘅空氣俾我哋吸收噶，所以天化地蓋，地上萬物俾我哋食。天有新鮮空氣俾我哋吸啊！我哋啊食乜嘢都唔夠，食呢個新鮮嗰個空氣個營養好喎。所以咧，那係個自性咧，一生生呢個天，生呢個地出嚟。天浮地在，天生地生就天養。天嗰個新鮮嘅空氣嚟養我哋，地生萬物咧，地生萬物嚟養我哋，咁樣都明白啦。自性起用有一對啊，天與地一對，日與月對，呢個自性有呢個地嚟載我哋，有呢個天嚟浮我哋，都未夠。自性還有三隻嘅日月。一暖噶嘛，月就涼噶嘛，有月嗰個涼，有日嗰個暖，暖氣我咪涼氣啊，甜齋，我哋嘅人幾時食啊？如果冇呢個月啊，我哋唔得清涼嘅，月光係清涼噶嘛，日光咧就係熱噶嘛。我咪靚嚟調齋我哋，係我哋做人幾好嘅。有日嗰個熱，有熱嗰個涼，熱肯定係涼噶，係嘛？日咧梗係暖噶啦，暖我咪靚嚟調齋。我哋身就調齋啦，我哋嘅身，我哋人咧就幾舒服嘅。日啦，熱得好，夜晚嗰個熱咧又涼啊！我哋夜晚個熱就涼，我哋日間咧嗰個日咧就熱啊！我哋熱工咪涼嚟調齋我哋幾好。日月係邊個啊？自性三出嚟噶嘛，自性起用嘅日月一對啊，明啱哦，自性咧還放呢個明嘅。放明都唔夠咯，還要放啲暗啊！有明就有暗，至少可以放明。明就日月暗三種明，呢個世界唔係日明就月明咪暗明。明就執作嘛，所以日出而作。冇呢個光明，我哋點樣做嘢啊？個個都靠呢個光明嚟勞動啊，嚟做嘢嘛。日出而作嘛，作到疲倦咯，嗰陣時咪有色嘅，有拍到暗嗰個地方嘅，暗嗰個地方嘅就有色養精神噶嘛，光明啊損我哋精神啊，黑暗暗嗰地方咧，譬如我哋養起個精神嘅，你瞓覺係咪暗咩？閉埋隻眼咧，撐我隻眼瞓啊，你又冇精神噶。一個協埋隻眼咧，啱啦！嗰陣時就養我哋嘅精神，養足個精神啦。明日呢個日出咯，光明咯，咪又走去做嘢咯，翻工咯，耕田咯。嗰陣時日出而作，對日入而息，息就一定有啱啊，啱然後養精神啊。光明就做嘢咧。我就和尚咧仲勁啊！打坐咯，拜佛咯，臨菜咯，咁樣煮飯，完全係靠呢個光明。做得疲倦啦，有色啦，有色嗰個瞓覺得啱，啱啲時候養精神。所以古人好聰明，古人嗰屋嘅大屋入邊間係啱，一入嚟咧，佢就啱啲時候咧，佢就養保養我哋嘅精神。古人唔錯咧，明就做事，暗就養神。 啱嘅地方嘅欣賞。所以日月咧一放，即係呢個咩唔通啊？啱利益眾生嘅陰陽哦，陰與陽一對。智勝能夠放出呢個陰陽咧，陽陰係咩？陰就生啦，陽陽就長啦嘛。陰生就陽長啦。如果有陰生冇陽咧，佢唔會長嘅。如果有陽咧，長咧冇陰佢又唔生。陰生就陽長啊嘛。夜晚就陰咯，哦，乜嘢都生出嚟。下嗰啲谷個，下啲種個谷，一夜佢就生起嚟。一單嘅陽咯，哦，佢就長起嚟。即係陰生就陽長啊嘛，嘢是自性起用嘅，有呢個陰陽，陰生萬物，陽長萬物嘛，咪利益有情。水火，水與火一對，自性嘅流出呢個水，佢還有整呢個火出嚟嘅，水就滋潤萬物嘛。火咧，火唔係火啲火啊，火係暖氣啊。有暖氣嗰個火，有水去滋潤，水火，水火上滯，萬物都生長啊。嗱，喺呢個山啊，唔怕佢山頂都好啦，佢如果有暖氣咧，佢哋有事。有水嚟滋潤嘅，嗰啲樹木真係唔知幾茂盛。若果呢個山啊冇暖氣啊，你邊樣種咧，啲樹木都唔生。佢地下有暖氣噶嘛，又有水嚟滋潤，水火上滯啊，生長萬物。咪邊個？咪未眾生？邊個生出嚟咪自性？自性啊，生出嚟個水，生出嚟個火，水與火一齊生，水火上滯，萬物都茂盛啊！我哋到嗰個台灣啊，阿里山唔知幾高，阿里山都木都唔知幾高，因為佢有暖氣啊，嗰個山頂有暖氣啊，又有水分咯、啊，水個咪暖氣咯、啊，磨下俾你，幾多樹木都生長啊！水火你一對，此是五對。係自性啊，外境無情有五對，利益有情，法以言義都十二對啊！現在講自性啊，在呢個法上咧又用言義嚟説法咧，有十二對。法就主法嘅名相咧。就有啲世界啊，唔係用言語嚟説法，用光明嚟説法；有啲世界用向法嚟説法；有啲世界用呢個天意嚟説法。極樂世界咧，用呢個七波行事、七重羅網、演微妙音，都能夠説五音、五力、七國至八聖道。念佛念不如站嗰种法，但我哋娑婆世界用言语嚟说法，嗱，法上语言有十二对，二法对，二就讲言语，言语就表法嘅，无法而不成，无意法不显，法系借呢个语言嚟显呢个法。語言呢又借呢個法然後成呢個語言，非法而不成，非以法不顯。那是我們這個世界完全是用語言來顯呢個法。自我莫作，那個語之後就有法。惡莫作，咪有法。自我莫作，這個語之後就有法。忠善奉行，我會話呢下就有法。忠善奉行，自正其意，就有法啦。自正其意，是之佛教，咁啊又有 法咯。甚至佛教都話話呢個有法係佛嗰個教訓嘅。所以咧，以呢行行有呢個法，一定要行呢個法，無法而不成。又熄滅貪嗔痴，呢個咪以呢行咪有法。勤修戒定慧，勤力啲啊，啊講明嘅勤力啲，受呢個戒定慧，以眾咪有法，係嘛？悉心白本願，孤漢為沙我。呢個正唔出界，所以以呢後有法，法咧由以嚟顯嘅，以法就一定一對，離咗法就冇以，離咗以呢個法就不能顯露。以法就一對咯，有意無就一對，從自性起用啊。法上意言咧，就有呢個有喎，咁啊無啊。咩夫人講啊？有我有我，無無，係標路啊，標路呢個有，咁啊無。有咩啊？你有冇啲現物啊？冇冇冇冇。用呢個無，有意無就一對啊。有個僧人問趙州喎，交之還有佛性嘅無無，用呢個無字嚟點啊？佛上之之佛下之談色都有佛性，為咩事情交之冇佛性呢？未有情色在啊！佢呢個情色嘅人證咧，所以我講嘢無，呢個無字，呢個無字就對有字，牽呢個牽呢個法相意義啊！不明咧，有一個僧人問呢個趙州老人啊，八士子有冇佛性啊？有，八士子都有佛性，咩時候成佛啊？虛空落地咧。佢就成，虛空都落地咁。咁啊，虛空咩時候落地啊？八字之成佛，啊，八字之成佛，虛空都落地，虛空落地啊，八字之成佛，咪係啊？佢講呢個八字之咧有佛性嘅，呢個就屬於有字嘛，用呢個有字嚟説法啊。從自性起用啊，法上意義有意無就一對，有色而無色